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十四集，入了座，满桌都是素食斋饭。陈怀璞堆笑，同阿音坐礼。 侠士，因顾虑宗庙五戒。 阿音倒是不在意。 喂，我吃什么都是一样。 竹寒偷看了他几眼，表情严肃，只觉得他浑身也没几斤几两，弱不禁风的样子，实在是应当多吃肉，可还是没说出口。清觉寺规定用饭时不准言语，他安静地在那儿吃，耳边听着阿音同陈怀璞讲话。陈怀如已经许久未到正厅用过饭，到了时辰都是送进卧房里，难以想象他多久没见过光亮。阿音同陈怀璞讲： 陈统领，我并非江湖中的阴阳五行门传人，只是精通捉鬼而已，未同您讲清楚，实是我之过错。 竹寒眼皮子动了动，悄悄瞥他夹菜的动作，才知道他那句吃什么都是一样是真的，下筷也不看，夹到什么都往嘴里送。他心里迷惑，有些走神，想到鬼是不喜欢吃饭食吗？他只是在无奈地作陪罢了。 那鬼现下并不在另类闺房，我闻得气味，且用鬼界的话试探了下，可以确定是有恶鬼上门。至于是哪里惹上的，还望您回想下，他最后一次出门是何时，去了哪里。周寒师傅忽悠，不必担心。鬼捉到，因为心计还虚。 他一走神，呆滞地吞食碗里饭菜，直到吃完最后一粒米放下碗，对上正望向他的两束目光。 嗯？ 竹寒满脸不解，还擦了擦嘴巴。陈怀璞和阿音调转视线，也不再作声，安然吃饭。随后竹寒又回到后院，阿音追上叫他一起出府。 为何出府？ 他抖开一张纸，上面画的是个挪面，却不是竹寒在院外捡到的那个彩绘图样，那便是陈怀如记的那个。去玉兰村找着挪面主人。陈府后门悄然打开，走出两个身影，关了门行上街道。现下正是午间，街上热闹得很，寻常百姓看到个绝宗弟子，满目正气严肃，皆忍不住多瞄几眼，可一看又见到旁边那俊俏的女子，哦不，男子，打扮是男装，可眉目太过娇艳，让人忽视不得，因而一路上那关注的眼神便没断过。阿音习惯，她每每来长安都是这般，女装更甚，可小师傅不习惯，眉越皱越深，步履越行越快，恨不得赶紧出城。阿音一开始不懂，可他耳朵灵光，直到听到有阿扎下贱的话入耳，一想修行之人破戒的隐秘时，冷了脸扭头，记住了门户，眼眸染上层淡淡的蓝。直至玉兰村，村民朴实的多，且手头事情多而繁杂，大多低着头，无暇顾及来人。竹寒直指挨个问，可曾见过这挪面主人，皆是不知。阿音扑哧地笑了。 为何发笑？ 我的蠢官城，你这般问要问到何时啊？不分挪面的不止我们，还有村民。他认真点了点头，似是赞同，便被阿音扯了袖子，直奔村里唯一的挪戏园子去。进了破旧大门，就算是玉兰村的挪园，空地上挂着各种挪戏道具，有个男人随意地坐在矮凳上，身边摆了好些个挪面，手里纸笔绘着花样。竹寒上前递过纸张，恭敬问道： 施主可认得图上纹样？ 那男人偏头看了看， 眉间绿花，酒半倒转，你们何处弄来凄凉的脸子？这话倒是还挺行，再细致些都能进我们班子了。 男人看向后面的阿音，阿音礼貌做了个插手礼。 谬赞了。 他坐着回了个礼，虽觉得远处灰衫少年长得娘们儿唧唧的，表情还是有些赏识。 中原前夜那场逻辑结束，七郎就回衢州了，现下不在长安，十一月初莒州的傩戏演完，八伯才会返城，到时于兰村还会大办一场，你俩若是得空也来看看。七郎年纪不大，当选傩伯人人好大的不乐意，可他聪明，从前脸子都是灭丝编的，极容易坏，他能想着用笋壳画脸子也是有一手。 出了园子，两人不走朱雀大街，选了个羊肠小道回陈府。路上竹寒受不了他一直碎着问，柔声开口解释道， 傩戏班子有八伯，去世一个再选新的上来，是村中最善傩戏的几位。 那陈怀如祭七郎面具做甚？ 难道不是鬼在作乱吗？你还问我？ 小师父倒是渡渡那鬼，你们绝宗不是惯用这话坑骗世人吗？他扭头，脸上甚是高傲道， 我渡不了鬼。 呀，你竟说渡不得，我还指望你来渡我呢。小师父停住，为他所说的话认真，结果那双流转的眼波双双对上后，他又说道，渡我一世。满目的真诚仿佛认定，再直白不过地望着他。随后竹寒那颗不安分的心脏又在乱跳，须得做满长安城最绝情的那位。他决然转身回陈府，暗中有声音在告诫他， 断不要理这不知羞的女鬼。 进了陈府，他到陈怀如房间外继续送点，阿英跟着，直至已经站在蒲团旁边。竹寒刚想问他还跟着自己做甚，就听见房间里阵阵声响，有侍女关切声询问，又被少女撕立着斥了出来。两人赶紧进去，正看到屋子里乱作一团，贵重摆件都碎了好些个。陈怀如衣衫有些乱，揽着胸前，见竹寒和阿音进来就要推人出去，下一秒却倒在了竹寒怀里，彻底没了精力。阿音满脸不悦，赶紧把人扯了过来，还要拽紧了陈怀如折腾得愈加散乱的领口，打横抱起放到床上，那样子倒是真真像个男子。 关城，修行之人不近女色，你倒是接得痛快。 他年纪轻轻的，听得有些赤脸。 我哪里接得痛快了，他倒下我还要躲开不成，满嘴妄言。 跟着进了里面，他注意力更在陈怀如的祭台上，余光扫到阿音扯开了床上昏厥女子的衣襟，低头附上肩颈闻了起来，背影活脱脱的一个登徒浪子。 你在做什么？ 竹寒避开目光，为他的举动不解。阿音起身，还帮陈怀如抚平整了衣领，走到他身边。 我闻了好大的恶鬼味，你猜他刚刚经历了何事？ 竹寒被引着问道。 何事？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趣，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。